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感受智慧新生活。如果说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哪些家务活是你不愿意干的，能让机器人帮你干的话，那么可以排除以下几个重要的场景哈。首先呢，肯定就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干的扫地这件事儿，所以呢，现在有了扫地拖地机器人。还有呢，就是吃完饭之后洗碗，那么洗碗呢，现在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机器人来帮你做哈，但是呢，有自动洗碗机。还有呢，就是有朋友会说做饭我也不想做，我也不想点外卖，家里能不能有做饭机器人呢？其实呢，这样的机器人啊，现在还真的是有，它会通过几条机械臂的相互协作，帮家庭里做一些饭菜。但是这样的机器人真的能走进千家万户吗？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话题。根据老规矩，咱们先来聊一聊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今天的科技新闻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也是这周呢被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一条新闻。12月14号，小鹏汽车6个月采集43万张人脸照片的话题呢，是引发了热议。小鹏汽车随后也回应，已经删除数据。那么近日呢，小鹏汽车因为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或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被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10万元。那么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19年上海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业务母公司小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某公司签订了小鹏汽车门店客流监测项目框架合同。合同约定，当事人从2019年3月1号起向某公司购买门店客流监测项目的服务。购买了上述的服务之后呢，他们通过安装在旗下门店的人像识别设备，获取面部识别数据，可以分析进店的人数、男女比例、年龄分析等等。据了解啊，上海小鹏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共购买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设备呢，有22台安装在了他们旗下的门店当中。从2021年1月到6月期间，上述的人脸识别摄像设备共采集上传人脸照片超过43万张。对于小鹏汽车被罚的这件事儿呢，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其实小鹏汽车擅自采集人脸信息这件事儿呢，也并不是偶然。大家还记得吗？在今年央视315晚会上就曾经曝光过科勒卫浴、宝马汽车 4S 店等商家安装人脸识别的摄像头，消费者只要进入其中的一家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被摄像头抓去并自动生成编号，以后这位顾客再去哪家店去了几次，这些商家都会知道的。人脸信息已经成为很多用户的支付密码、账号密码等等。由于用户无法更改自己的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将严重威胁用户的财产安全、隐私安全等等。那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收集个人信息时应该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在2021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同意。再来关注 APP 方面，中消协14号发布的50款 APP 账号注销及自动化推荐退订测评报告显示，部分网约车、外卖类的 APP 账号在用户注销、关闭自动化推荐方面呢存在的问题较多。那么针对测评中发现的问题呢，中消协将向 APP 所属的企业分别发送限期整改建议，并进行约谈劝告。中消协也提醒消费者啊，接受个人信息条款或者向经营者提供个人信息之 之后，要关注经营者是否有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能力，是否存在非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等等。当消费者不同意经营者继续处理他的个人信息的时候呢，要积极行使撤回同意权利，要求经营者停止处理或者是及时删除其个人信息。那么其实这两条消息呢，也都是提醒我们消费者更加的注重自己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提高自己的保护意识。当然了，对于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防范的，也希望这些商家呢能够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后这条消息呢，还是跟 APP 相关的。近日教育部发布了通知，明确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 暂时下线，整改到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之后呢，才可以恢复备案。其实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双减治理拍照搜题类 APP 之后，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呢转向开发具有类似功能的实体产品，还把线上的培训内容 APP 产品化，就号称是某某的智慧学习机卖给学生和家长，而产品功能其实和以前的 APP 是差不多的。对此呢，也需要把这类的产品纳入到统一的规范治理，防止机构打擦边球。今天分享的几条信息呢都比较严肃哈，那接下来咱们聊一个轻松的话题，厨房机器人真的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吗？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厨房未来有两个机械臂在帮你做饭，那会是一个什么场景呢？除了特别酷，可能还会带来更多的美味。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如影科技机器人事业部的总经理吴海亮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所研究的厨房机器人。欢迎。 哎，你好。 我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直会发现大家对于做饭这件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就是说这个未来机器人这么快速的发展，难道不能帮我们去做做饭吗？就好像觉得做饭这件事儿特别的头疼，也确实是这样。那在研究这个机器人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在厨房的这个领域能不能帮大家来实现这个机器人帮大家做饭的梦想呢？ 也是您刚才提到的服务机器人，然后快速的走到家庭，然后我们大家熟悉的是扫地机器人啊，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机器人，我们也在想，我们要找一些，大家最痛的点就是做饭，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的节奏非常的快，做饭这件事情非常的苦恼。我们在想，能不能有一款机器人能够把一道菜完美的自主把它做下来，而且它的口感要达到一个大师级或者叫米其林级的这样的一个品质，所以我们就研发了。通过双机械臂，然后去研发了一款厨房机器人，也是以西餐为主，然后呢，理念是复刻米其林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厨艺， 嗯， 我们整个产品的大概形态非常的适合摆在你的厨房之内，就是他平时不工作的时候，你看上去就像一个厨房一样，当他接受到命令，我们有一个触摸屏，你接受到命令去点击做菜的时候。机械臂就会 从天而降， 对 吧？ 有点从天而降的感觉。 嗯、 然后呢，他会去看到台面上有什么样的食材，他就根据食材识别到的食材，去自主的完成这道菜的制作。 啊，就是说你也不用说告诉他今天我要吃煎牛排，今天我要吃这个意大利面，只要这个案台上面他识别出来的有这些东西，他自己来帮你选择你做什么菜是吗？ 对，他还可以给你推荐。我们当时的理念就是怕人在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视觉识别，那人说我做牛扒，然后呢虽然他说的是做牛扒，他忘了摆的是鱼排，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整个机器人它是有识别的功能的，视觉识别。其实当你摆的是鱼排，你要做牛排， 他也做不出来， 他会告诉你， 嗯， 你食台上的不是对应的食物，他会告诉你，提示你，尽量降低一下这个失误率。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到这个视觉，人只需要在屏幕上点击我想要做的菜，然后他就会根据台面上的牛扒去做针对性的菜， 嗯， 整个过程的火候啊， 包括温度、时间，包括出盘之后的摆盘，我们都是按照米其林大师的这个记忆去实现的。最后西餐还有一个仪式感，就是他会拉一个花出来，我们也会在盘底给你做一个花， 做一个造型。 对对，做一个造型，针对不同的菜品都有这样的仪式感。 这两个机械臂就能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吗？ 当然，这两个机械臂它仅仅替代的是人的，像人一样，人的这个手臂去做。同样，我们这套系统它是搭载了厨电啊、油烟机，它都有。它是联动在一起的。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感觉。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甚至说做完之后，它有一个洗碗机可以帮你把碗洗完，因为现在吃完饭的痛点就是我不想去洗碗。 我们在设计未来的厨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我们对厨房的定义呢就是一个火，后来呢加了这个抽油烟机，慢慢的呢又加了洗碗机，加了烤箱、蒸箱等等的，加了很多的这个厨房的小家电，可能在未来这个厨房它就会变成一个整体，人可能都不需要站到这个你应该站的位置，通过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就能帮你做到。 对，我们就是在原来的那种模式，把所有的电器联动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做到了，相当于有一个人，有一个大厨在厨房忙。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尽可能的是想把人的这些感觉记忆放进去，所以说它才有两个机械臂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当然我们不做饭的时候希望它不在，所以它会收起来。 对，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智能厨房的一个雏形，就是你们所研究的这个方向哈。那刚才您提到现在在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做西餐的机器人哈，为什么我们中餐会是一个盲点呢？ 因为我们在运用这些技术的时候，因为技术还不在一个特别成熟的阶段，所以我们又想把这个整个过程和菜的品质做到极致的话，我们希望是说我们结构化一下我们的场景。因为中餐和西餐相比有几个点不太一样，中餐呢不太好标准化， 就是这个盐 适量，醋适量，这个其实机器人它就懵了，它是需要特定的一个标准的参数化的东西。第二就是中餐呢，它做不同的食材，什么鲁菜系啊、广东粤菜系，和什么湘菜，它有不同的烹饪手法，它有一些很大的油烟，相对来讲有很大的油烟，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的机器人它是有眼睛的，如果说油烟太多，它会让它眼睛看不见， 就模糊了它的双眼， 对，会影响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制作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选择了西餐，它标准化，这是第一。第二，它的整个的食材比较低油烟的这样方式去烹饪的。它注重的西餐注重的是最后的仪式感，是摆盘。中餐呢它注重的是说我整个在过程里面的酱汁儿的调配啊，这样的一个所以它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是巧妙的利用一些技术的点去实现我们能做到的一些事情，把能做到的事情做到极致。 那真的是会在这个厨房机器人这方面去发力吗？还是只是让机械臂做一个厨房这样的事情呢？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个厨房里的机械臂是怎么做菜的呢，大家也可以到我的个人微博晋桥微博里面呢看一下，确实是很酷。在看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想的是，我们是真的是今后要让机械臂来做这些事情吗？还是只是为了体现机械臂的一个现在技术到达的一个技术的程度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化的展示呢？ 任何一个技术从开始走到最后的成熟都是需要起初的一些尝试，我们其实也是算在国内做了第一次的尝试，在国外也有同样的一家企业叫 Molly 的，德国的一家企业也在做了很多年，然后呢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技术和能实现的效果还差很远。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最初衷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尽量的推动这个技术往前走。前期装在一些别墅的用户里面，这类的用户呢，他可能相对来讲，对于做饭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但是他又能更好的去，让你的技术在这里面，更好的去迭代。他允许你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试错的范围 ，因为他愿意接受这种新事物。所以我们第一批用户都是挑的我们的种子用户，对科技属性非常感兴趣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希望去 尝试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能现在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厨房机器人之后呢，还是一种猎奇的心态，或者觉得很新颖，想看看它是怎么做。但是如果真的把它挪到自己家哈，就是如果让我来用的话，我会有很多的担心。第一个，它的体量可能太大，我家厨房放不下。然后第二个呢，如果它坏了怎么办？我知道吴老师呢也一直是在做着就智能家居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都已经引入了智能家居，特别是近几年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是这个智能的窗帘啊、电视啊，然后智能的灯啊，就是所有的能够智能起来的，很多家庭也都应用了这样的一些智能的产品。但是它就经常会出错，出错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如果它坏了，它坏的可能我们不会维修。您比如说，如果哈我们家这个电器坏了，我现在请个师傅上门来帮我修一下，那我这智能的这机械臂坏了，也不是一般请师傅就能请来给维修的呀。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接受这个一些智能家居的产品，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智能的厨房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可能还是比较未来的、比较遥远的一个场景。但现在大家普遍的可能就会存在这样的几种心态。我不知道您在和这个广大的老百姓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和这些用户接触的过程当中，大家提出这些问题，你们是有怎样的思考呢？会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啊，因为任何一个新的事物，就我们家的电器和我们开的汽车，它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汽车这个场景很好，很多人也不会修汽车，但是我们希望参考汽车这种模式，服务模式，我们尽可能把产品的基本功能做得非常的完善。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我们既然是智能化的产品，所以它一定有一些智能化的数据会导入到我们的后台。如果机器设备有故障，或者是需要前期去做维护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的告诉用户，尽可能的通过后期的一些服务，我们专业化的一些服务和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些维护，来保证这个产品能够相对稳定的在用户家实现一个运转。 所以就是说，像这种高科技的企业哈，在做着和大众的生活特别接近的这些产品，不仅仅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对， 最重要的是你在后期的这个维护和后期和大家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得让大家对这么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你不可能是说，特别现在我们可能是一个渗透的过程，当大家对于这个产品有抗拒的时候，对这类的场景觉得用的不方便的时候，觉得学习门槛很高的时候，可能对于它未来的渗透也是有着很大的问题的。 是的，如果我作为用户，我买一个产品，如果经常出问题，我又找不到解决方法的时候，我很抵触的，可能我就不再用它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要做的产品进行了一些比较周密的技术上的一些布局，包括我们的一些售后都是要跟得上的。因为做产品它跟做我们原来在实验室做 demo 做样机不一样，它强调的是说产品在跟用户接触交互的过程中，有问题怎么样能够第一时间的响应，怎么样的让用户非常简单的退出来故障，重新再进行一次任务，其实我们大家都能接受一个新事物出问题，但不能接受是我们出问题之后找不到谁来跟我修， 对，他反复出问题， 对， 和他出了问题之后我修不好， 对，所以说未来所有的产品，如果说想在用户心目中建立这样的一个好感，我觉得在技术不成熟的时候就是拼服务。其实产品就是最后就是服务，你把服务做到位了，其实很多时候用户也是可以理解，你的一些小故障小问题，只要你能给我解就行。 您觉得未来我们的家庭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智能家庭呢？ 我认为未来的一定是无感的智能。现在什么叫无感智能？就是举一个例子，现在你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是你要去主动的去唤醒，比如说我们的小爱同学，小爱音箱 小度小度， 对，你要问他天气今天怎么样啊，他会告诉你， 对。 但未来可能是什么样一种状态？比如说你清早一起床，这个时候窗帘会自动打开，当他看到你起来的时候自动会打开，告诉你今天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出远门，然后呢他会告诉你今天的天气状况，交通指数，建议你开车还是乘用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你今天所有的日程，他会在你非常舒服的一个情况下告诉你，告知你，然后并且把你想要早上听的一些音乐呀，包括新闻类的，给你播到你自己的一些喜好的这个节目单 频道上面， 频道上，它是无感的，一切都是在 非常像我们的这个父母， 嗯 啊，他会非常的了解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喝一杯水啦， 嗯， 要穿点衣服啊，他一定是这样的啊， 嗯， 这才是决定了你的这个生活足不足够智能啊，它是一个无感的智能。 他怎么能做到无感呢？ 这些 他得足够了解你。 对，这些技术或者这些智能产品在你的使用过程中， 嗯， 他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你的记录，当然这个涉及到隐私，是你要同意的情况下， 嗯 啊，你同意的情况下，他会去适当的去做一些你想要选择性的服务， 嗯 啊，然后呢，他随着跟你接触越来越久，他会越来越了解你， 嗯 啊，就像一个叫闺蜜吧， 啊， 像闺蜜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会随着对你的了解加深，他会越来越好的无感服务于你。这才是未来的生活。 但是我们在享受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哈，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心，就是他太了解我了，以至于我觉得我即使开放了我的部分的隐私的权限对于这些所有的技术，但是我毕竟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它是一个很私密的环境。 是的， 当这些所有它是可以互联互通的这些技术它了解了你之后，我们人会不会有一种恐慌感呢？怎么来解决我们这个心理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一直也在讨论这样的问题。 嗯， 手机， 嗯， 它一直在不断的获取我们的信息， 对， 我们讲话的内容，我们拍照照片去哪里啦，足迹，然后呢，所有我们看到什么、买过什么，它都会记录。我们也一直在抵触，也一直在抗争。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一定会带来好的地方，也会带来不好的地方啊。就像我们当时没有汽车的时候，马车。一般撞死人的概率非常的低，但有了汽车它就会撞死人， 嗯， 但是呢没有关系，不能说因为汽车出现增加了交通事故我们就把汽车摒弃掉了， 嗯，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建立一套规则机制来更好的保护人的一些安全啊，人的隐私， 嗯， 然后用这种制度和相应的规范来约束我们的技术朝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发展啊， 嗯， 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通道。 就像现在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呀等等的不断的出台，可能在10年前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在未来当越来越多的智能的家居的产品出现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不管是在厨房还是在做其他的家务，还是你刚才吴老师提到的这种无感的， 对 啊，他在无时无刻的了解着你，但同时呢这个界限感也是需要一定的制度，或者是我们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伦理的设计，才能让他既跟我们很亲密，同时呢又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的， 嗯， 相当于说在数据加密这一块，像现在的很多技术，也可以用到上面。像我这块像区块链这样的东西，我的数据不进中央处理，只是在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站点去进行一些处理， 嗯， 就 OK 了，就是始终放在我自己能够控制安全的范围内，不被人去侵扰。这个是慢慢的技术法规有这样的标准执行的时候，技术也会能够向这方面去实现的，这个倒不用太担心。 嗯，但是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就是可能前几年大家刚接触这种智能的家具的产品的时候，大家还是很就是心血来潮的那种感觉，就很热情的在接受着这个东西。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可能我们发现了它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也不断的加强， 嗯， 好像大家现在又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辩证的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可能又回到另外的一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吗？ 有。其实很多事物的发展都会有保守派啊，有这种比较创新派和保守派，跟每个人的成长和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的要求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地方的。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作为一个技术我们让所有的人都接受，其实到现在有很多人也不用智能手机，他们的生活也很好，但是说为什么他们不用，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目前所有的技术能够满足他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嗯 啊，但是说这样的人总归来讲还是少的，还是有很多人他是愿意去接受新鲜的事物， 嗯， 因为创新才能够提高生产力嘛， 对 对，提高人的效率。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什么无感的服务，其实就是一种高效的服务方式啊，他不再希望你去告诉他告知他要干什么， 嗯， 所以说我们觉得一直要在这个技术的前进过程中去平衡这些我们所得和我们所失去的。这些 智能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和我们失去的是需要个人去平衡的，但是可能在未来的这个阶段哈，已经不能够就是说 和未来的智能科技保持一定的距离，自己独善其身，似乎已经是不太可能了。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人机共融、人机共舞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可能需要真的是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同时呢，也对他有一种能够允许他出错，和他一起来进步。我们的意识在进步，机器人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也在进步， 都在进步。 那我们就期待一个未来更美好的智能时代到来，然后让我们体会到更高效的生活，也让机器人更好的为人们来进行服务。那今天呢，我们和吴老师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是静桥，感谢您的收听。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是天车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突破风雨的前路，一山登高是攀登着的脚步，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与突破风雨的前路，一山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自然流露。